我是 Gummy Bear， Yes 我是 Gummy Bear， 我是美美好好又不幸运 Gummy Bear， 我是 Jelly Bear， Yeah 我是 Jelly Bear， 我是动感激动极爱唱歌 Gummy Bear， Oh yeah， Gummy Gummy Gummy Gummy Gummy Bear， Gummy Gummy Gummy Gummy Gummy Bear。 Oh, 我是 Gummy Bear， Yes, 我是 Gummy Bear， Oh, 我是美美好好又不幸运 Gummy Bear， 我是 Jelly Bear， Yeah, 我是 Gummy Bear， Oh, 我是动感激动极爱唱歌 Gummy Bear， Oh, yeah， Gummy Doo Doo Doo Yum Yum， Gummy Doo Doo Doo Yum Yum， Gummy Doo Doo Doo Yum Yum， Gummy Bear， Oh, yeah， Gummy Doo Doo Doo Yum Yum， Gummy Doo Doo Doo Yum Yum， Gummy Gummy Gummy Gummy Gummy Pear， Gummy Gummy Gummy Gummy Gummy Pear， Riding the dolly body body， Riding the dolly body body pop， Riding the dolly body body， Riding the dolly body body， Riding the dolly body body pop。 Oh, 我是 Gummy Bear， Yes, 我是 Gummy Bear，我是 Gummy Bear， Yes 我是 Gummy Bear， Oh 我是美美好好又不幸运 Gummy Bear， 我是 Jelly Bear， Yeah 我是 Jelly Bear， Oh 我是动感激动极爱唱歌 Gummy Bear。